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是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进入夏季了，很多朋友呢什么胸闷啊，浑身没劲儿啊，耳鸣啊，走路像踩棉花一样，或者头晕等等，这样的现象呢有一些加重啊。当然了，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它属于一些症状了哈。我们如何来理解为什么夏季像这些症状就加重了呢？ 我们说现在不同的人群啊，他问题不一样。因为我们听众里边有这个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还有一个康复人群。那么在这个疾病康复的这个人群里边呢，他还有以前问题的这个存在。你像这个夏季以后呢，有些人这个表现的是非常不错，有些人呢这个症状呢比过去的这个好像加重了一点，病给严重了。这个呢按照这个中医这个分型啊，它有这个阳虚症，有这个阳盛症。心阳盛的这个病人呢，他在这个夏季呢，他会表现的这个难过。像你刚才提到的啊，就是说有些人这个时候这个胸闷啊，头晕啊，无力啊，还有这个感觉好像踩到棉花，这些症状呢比过去这个加重。那我们说平时大家也在听养生节目，我们在给大家讲这个抗纤维化，然后又应用这个茶叶里面这些提取物。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作为我们中长期维护血管一个方法。那我觉得对于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这个养生，或者说你是治疗也罢，还是你是康复也罢，你还是养生也罢，你的思路是什么呢？也是遵循大原则，什么，怎么说呢？未病先防，疾病防变，预后防护。那你养生的那通常他没有这么多这个症状，那这个人群最适合这个抗纤维化，再加这个茶里面提取物。可是我们今天大部分人群是什么呢？属于我到医院去治疗了，医生也给我开药了。我们说疾病它有这种要么康复，要么这个死亡。康复呢分为这个完全康复和不完全康复。那么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属于什么呢？不完全康复，就是说你虽然出院了，你得长期这个吃药，可是这个药呢用到一定程度呢就遇到这个瓶颈了，我这个好像再往下吃这个改善的这个作用不大。那这个时候在这个尤其对于这个慢性心脑血管系统疾病这一块啊，我说一个要关注血管的硬化，这个我们已经有方案啊，抗纤维化加茶里面提取物。可是还有一点，我如何消除我这个症，就是这个症状，尤其这个胸闷啦，气短啦。我们过去把有些人就是说只是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消除这个斑块和这个防这个血管这个硬化。那么其实我们更如果有这些症的话，我们应该把思路放在哪里呢？放到血液上。血管它不是管子的问题，它就是血液的问题。其实今天很多人这个晕也罢，耳鸣也罢，胸闷也罢，或者心绞痛也罢，或者没有力也罢，缺氧也罢，你只要在这个血液这个血流变上改善的这个调理一下，

刚才呢，您也提到啊，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啊，各个器官的功能的衰退，那我们要对他们呢进行一些保护。所以刚才您也提到，比如说无论是抗纤维化呀，还是来这个用茶叶当中的提取物茶色素哈，对于这些方面的改善作用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对于有些已经有一些症状了，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哈，这个浑身没劲儿啊，这个脚踩棉花似的，或者是头晕啊等等啊，像这样的情况，刚才你也提到一个哈，有些是血管方面的问题，而有些呢是血液方面的问题，而且你还提到一个词儿叫做血流变啊，这是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关联吗？ 大家想一下啊，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你看心指的我们的心脏， 对， 脑指我们的大脑，血管，那就是说这个病变说明了解剖的这个部位，但大家不要忽略一个这个除了器质性改变，我们不要忽略这个血管里边流的是什么，流的是这个血液。因为我们一直把眼睛关注在这个血管上嘛，因为血管堵了，长斑块了，堵死了，我们才出现了心脏大脑的问题。可是这个有些人血管并没有问题，他还是出现这种头晕胸闷这些问题。其实大家有点不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血流状态的改变以后也会引起这种凝血这种反应， 就是血液的血，流是流动的流， 流动的流， 变化的变，血流变。 对，那么血流状态改变主要是指我们血流啊减慢，或者我们血液流的时候，你想在那个血管里面流，它会不会产生漩涡？有没有漩涡？ 哎呦，这个在血管里还有漩涡吗？ 对，有漩涡。 大海里面有漩涡， 有漩涡，有漩涡。它是在那个你像在那分叉处啊，或者哪里狭窄一下，或者老年以后啊，它不是你想的那个直来直去在那流，在那里面有打转的。你像这种一形成漩涡，或者你一流的一慢，它这个呀就有利这个血栓那个形成。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只知道我们这心梗的时候、脑梗的时候，一下把它梗死了，或者这个栓塞了，这都是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在微观世界里边，我们的血管里边是不停的在发生这种凝血、溶血、凝血、溶血这么一个状态。它也有一些那种凝血那种小颗粒，又被我们这个溶血因子啊，又把它溶解掉了，它是处在一个平衡状态。但是到了老年以后，或者你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作用的情况下，你这个凝血机制和溶血机制不平衡以后，就是说如果凝血能力大于这个溶血这个能力，当然又小于这个危险事件这个发生的情况下，你这个血液呀在血管里边流的没有那么好。这个在早期的时候表现是什么？我们的胃循环，你看有些人说，我这个脚趾或者这个手指有点麻，有点痛， 或者有点凉或怎么样。 事实上我们说冠心病也罢，脑梗也罢，这都是大血栓。那其实在我们这个微血管里边，它是有微血栓的。由于有这个微血栓这个存在，你的溶血机制又发生了这个障碍，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微血管啊循环就没有那么好了。这时候就是你那堵了以后，那个栓排不出去，就有点麻呀、痛呀，或者这个没知觉，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这个我们在要改善这些症状的时候，如果你要速度能够提高一点，那就是把这个溶血这个能力啊再给它提高一下。你看我们正常这个血液啊，红细胞和白细胞在我们血管里边流呢，它是流在那个血管里边那个中轴，比如一个管子，你中间那个圆心，那个是中轴，那正常情况下是红细胞和白细胞在那一块儿，那么在他们两个的外边是什么呢？是血小板，最最外边一层就是挨着血管壁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血浆，我们把这个叫边流。那么血浆将这个血液的有形成分，事实上它和这个血管壁给隔开了，这样呢就能阻止血小板与这个内膜的接触被激活。你想血小板一激活以后，就会发生凝血反应的。那如果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你那里狭窄的时候，这个血流 减慢或者产生这个漩涡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血小板它就进入了这个边流，就挨着血管壁了。 嗯， 这就增加了血小板和我们血管内膜这个接触这个机会和这个粘附内膜这个可能性。那么由于这个血流这个减慢或者产生这个漩涡的时候，哎，被激活的凝血因子和凝血酶呢，在局部啊，它就容易达到凝血所需要这个浓度。尤其你看我们为什么这个心梗啊、头晕啊，总是发生在早晨醒来以后，这是睡了一晚上，哎，我们的血比较稠，在那个，再加上你那里有个斑块，那也就流得慢，这个时候就容易在那儿发生凝血。你看我说这个，如果这个凝血因子被激活或者凝血酶在这个局部达到浓度以后，我们如果在光学纤维镜下观察的时候，就难以观察在这个血流缓慢时内膜的变化。但是你用这个电子显微镜看的时候，就发现血流缓慢啊，就导致这个缺氧，内皮细胞就是我们血管那个内皮细胞呀，细胞质就出现这个空泡，最后呢，整个细胞就变成了无结构的物质。这个时候，内皮下就血管内皮下这个胶原呢又被暴露，这样呢就触发了内源性和外源性这个凝血过程。那你一发生这个凝血以后，哎，这个我们就是局部这个缺氧出来了。缺氧出来以后，什么胸闷呀、没劲儿呀、头晕呀、乏力呀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就出现了。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一些症状啊，跟这个血液有关哈。如果出现这种凝血，它有可能呢就会有一些不好的症状就产生了。 对， 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它这个血小板呢，它隔着血浆啊，然后血浆呢是挨着这个 血管 内壁的。 哎，这样它俩就不发生关系。 对，如果 一碰着， 对，一碰着跟这个 激活了容易凝血， 血管内壁一碰着的话，那就发生凝血了。 那会发生凝血、 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真是很微妙哈。 对，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中药啊，在这块现在研究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是的，那一会儿呢，我们这个中药怎么来改变这种状况的话呢，我们再继续说啊。那如果大家呢想领取一本《血管硬化防治的白皮书》这个小册子的话呢，早晨八点半之后啊，可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这本书呢，咱们可以免费领取啊，里边有很多关于血管硬化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好，我们免费领取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即使在今天也广泛的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归肝经、胃经，有止血、散瘀、定痛的功能， 豆粽归肝经、肾经，有补肝肾、强筋骨的功能。丹参归心经、心包经、肝经，有活血化瘀、凉血安神的功能。葛根归心经、脾经、肺经、膀胱经，有生阳解肌、行气行脑、消渴的功能。地黄归心经、肝经、肾经，有滋阴养血、消渴的功能。昆布归肝经、胃经、肾经，有软坚散结、调压降脂的功能。关于醒脑汤的组方和应用已经写在了血管硬化防治白皮书里，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可拨打电话免费索取。 平时啊，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啊，就是这个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那通过这句话，大家对于血管呢特别的重视。但是刚才呢，您的这个解释以后呢，我发现血管固然重要，我们要保护它啊。那实际上它里边流动的血液，也就是它血流变的情况，也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它会使你有些症状出现。那我们如何来改变血流变的情况哈，使您的症状来进行消失呢？ 你想嘛，那血管里边流的这个血液是血液在发挥着这个运输功能。 嗯， 那管呢？血管，它只是一个结构装置，保证我在里边流。我们都知道血液里边它三种细胞，一个是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血小板呢是发挥这个凝血作用。白细胞是什么呢？白细胞里边其实我们查血的时候啊，你看是酸性粒细胞，是碱性粒细胞。这个中性粒细胞，还有这个单核细胞等等，这些呢都属于这个白细胞。它白细胞是干嘛呢？我们说白衣战士，其实白细胞是免疫细胞，它在我们血液含量并不多。我们血液里面含量最多的是什么？是这个红细胞。红细胞里面的血红蛋白，它在肺脏里面那里跟氧结合以后，它要跟我们全身去这个输送氧。如果我们这个血液这个流动受到了这个阻碍，那也就是本质上是什么？把输送氧的这个通路啊，跟我们这个阻断了。所以我们过去就是说养生也罢，维护也罢，抗血管硬化，抗血管里边已经形成的斑块，这是我们养生保健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可是对于眼前出现的这个症，就是说我已经有这种反应了，我又是晕又是麻越痛，那是不是中药就没有好的办法呢？当然中药拿现代药理研究来说也是有好的办法，就像我刚才说，它通过改善血流变来改善氧这个供应。你像这个宋代医学家亚翔，他是用这种三七丹参、葛根、豆粽、生地黄、昆布这么六味中药走了一个方子。他在宋代是治什么？治这个瘀症，就是淤血这个瘀，治这个瘀症。那你看这个时间关系我没办法多说，我就说一味中药。你看他这里面这个用的这种活血化瘀的这个药，他是比如说这个丹参，大家都知道这个丹参，它具有这种通经止痛、活血去瘀、清心除烦、凉血消痈这样的作用。那你其实按照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它这里边丹参同叶把、益丹参同叶把、饮丹参同叶把、还有甲基丹参酮等等等等，还有儿茶酚胺，这些有效的这些成分啊，它综合起来，它拿现代药理作用，你看它可以抗心律失常、扩冠状动脉、增加冠脉血流量、调节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还有一个就是改善这个微循环、提高缺氧耐受力、保护心肌、扩张血管、降低血压、降低血液粘稠度、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等等。你看每一期时间有限，我没办法把这说的那么全，大家如果想去了解这个现在的这个作用，包括如何改善症状，可以去索取这个资料。 好的，那无论是这个三七还是丹参，还是刚才这个张主任说的这种方法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啊，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